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几种多人音视频实时通讯架构的比较。在前面的章节中呢，我通过大量的篇幅向你介绍了 WebRTC 在浏览器上对实时通讯的各种支持。WebRTC 本身提供的是一对一的通讯模型，在 STAN TERN 服务的协助下呢，如果能实现 NAT 穿越，那么两个浏览器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媒体数据的交换。如果不能实现 NAT 穿越，那只能通过 TERN 服务器进行数据中转来实现通讯。目前来看呢，Google 开源的用于学习和研究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基于 STAN TERN 的这种一对一的通讯。如果你想要通过 WebRTC 实现多对多通讯，那又该怎么办呢？其实，基于 WebRTC 的多对多的实时通讯的开源项目目前已经比较多了。综合来看呢，多方通讯架构无外乎以下三种方案。那第一种呢是 Mesh 方案，即多个终端之间两两进行连接，形成一个网状结构。比如 A、B、C 三个终端要进行多对多通讯，那当 A 想要共享媒体流的时候，它需要分别向 B 和 C 发送数据。同样道理，B 要想共享媒体流，那就需要分别向 A 和 C 发送数据。那以此类推，这种方案对各种端的这个带宽要求呢是比较高的。第二种呢是 MCU 方案，这种方案呢是由一个服务器和多个终端形成一个星形结构，各终端将自己要共享的这个音视频流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端呢会将在同一个房间中的所有终端的音视频流进行混合，那最终生成一个混合后的音视频流，再发给各个终端。这样，各终端就可以看到或听到其他终端的这个音视频了。实际上啊，服务器端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起到一个音视频这个混流的作用，它就是一个混合器。那这种方案对于服务器来说呢，它会使服务器的压力非常大。好，第三种是 SFU 方案，这种方案是由一个服务器和多个终端组成，对，它与 MCU 这个看着很相似，对吧？但是还有很多不同。那 SFU 对不同的这个音视频呢，不进行混流。那收到某个终端共享的音视频流后呢，就直接将这个流转发给房间内的其他终端。那它实际上呢，是一个音视频路由转发的一个服务器。了解了上面几种通讯架构后呢，接下来我们分别这个论述一下这种几种架构的优劣情况。在讲解多对多架构模型之前呢，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所讲的 WebRTC 一对一的通讯模型。因为只有在一对一通讯模型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你才能知道多对多通讯模型的复杂度到底体现在哪。在一对一的通讯中啊，WebRTC 首先尝试两个终端之间是否可以通过 P2P 直接进行通讯。如果无法直接通信的话，就会使用 STAN TERN 服务器进行中转。那如文中所展示的这张图所示，这张图咱们应该已经见过无数次了，对吧？相信你对它已经十分熟悉。实际上啊，一对一通讯模型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尽量让两个终端直接进行连接，这样呢，既可以节省服务器的资源，又可以提高这个音视频服务质量。如果端对端之间可以直接通讯，那么图中的 STAN TERN 服务器的作用就只是用于各终端收集 Reflex 类型的这个 candidate，而如果端与端之间无法直接进行通讯的话，那么 STAN TERN 服务器呢就变成了中继服务器，可以利用它进行端的这个数据的中转。好，那了解了一对一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Mesh 的方案。一对一的模型下啊，两个终端可以相互连接，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让这个多个终端相互连接起来呢？通过这种方案来达到一种多人的这个通讯，那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Mesh 方案的结构呢，就如文中图所展示的这样，在图中 B1、B2、B3、B4 分别表示四个浏览器，它们之间两两进行连接，同时呢还分别与 STAN TERN 服务进行连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时的这个 STAN 跟 TERN 服务就不再进行这个数据中转了。如果他们再进行这个数据中转，那这个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就基本上不可控了。那 这个 B1 B2 B3 B4 两两进行连接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网状的拓扑结构。当某个浏览器想要共享它的音视频流的时候，它会将共享的这个媒体流分别发送给其他的浏览器，这样就实现了多人通讯。这种结构的优势有什么呢？那第一点就是不需要服务器中转数据， STAN 跟 TERN 服务呢只是负责 NAT 穿越，利用现有的 Web2TC 通讯模型就可以实现，那不需要开发这个媒体服务器了，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呢是充分利用了客户端的这个带宽资源。第三点呢是节省了服务端的资源，由于服务端带宽往往是专线，价格昂贵，那这种方案呢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当然了，有优势自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这个情况。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共享端共享媒体流的时候呢，需要给每一个参与人都转发一份这个媒体流，这样对于上行带宽的占用很大，那你的参与人越多，占用的这个带宽就越大。除此之外呢，对 CPU、memory 等这些资源呢也是极大的考验。一般来说，客户端的这个机器资源啊，这个包括带宽包括 CPU 往往都是有限的，那资源占用和参与人是线性相关的，这样就导致多人通讯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对，通过实践来看呢，这种方案在超过四个人的时候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在多人通讯时，如果有部分人不能实现 NAT 的穿越，但还想与其他人进行互通，就显得很麻烦，需要做出更多的这个可靠性设计。这是 MESH 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这个 MCU 的方案。MCU 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接收每个共享端的音视频流，然后解码。解码之后呢，将它的音视频流与其他端共享的音视频流呢进行这个混流，然后再重新编码，最后将这个混合好的音视频流发送给房间里的每一个人。 MCU 技术在这个音视频领域啊就出现的非常早，那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主要用在硬件这个视频领域。不过我们今天讨论呢是软件的 MCU， 它与硬件 MCU 的模型是一致的，只不过呢是通过这个软件来实现的。 MCU 方案的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星形结构，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啊，这个 B1 与 B2 同时共享这个音视频流，对吧？他们首先会将流推送给 MCU 服务器， MCU 服务器收到两路流之后呢，分别将两路流进行解码，之后将解码后的两路流进行混流，再将它们编码，编码后的数据流呢再分别发送给 B3 和 B4。 那对于 B1 来说呢，因为它是其中的一个共享者，所以 MCU 给它推的是没有混合后的这个媒体流。那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呢，实际就直接推的是 B2 的媒体流。同样道理，那对于 B2 来说呢， MCU 给它发送的就是 B1 的这个共享流。当然我们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如果里边有六个人、八个人或者是十个人、几十个人的时候呢，那情况就更加复杂了。那 MCU 主要的处理逻辑，那在文中呢已经向你做了展示。那这个处理过程呢是这样的，首先呢接收端发送这个音视频流，紧接着将接收到的这个音视频流呢进行解码，然后对这个视频流要进行重新布局混合处理，对于音频流呢要进行混音重新采样。那第五步，将混合后的音视频进行重新编码。第六步，发送给接收客户端。那 MCU 的优势是什么呢？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技术非常成熟，在硬件视频会议中应用非常广泛。第二个呢是作为这个音视频网关，通过解码再编码，可以屏蔽不同编解码器设备的这个差异性，满足更多的用户的这个集中需求，提高用户体验和产品竞争。第三点呢是将多路视频混合成一路，所有参与人看到是相同的画面，而且呢这个带宽也是可控的，对吧？因为 如果你是每一路流都转发的话，那带宽会增加。但是呢，如果你混成一路的话，就是每一个人只有一路视频，那这个带宽呢就会小很多，所以用户的体验呢会非常好。同样呢 MCU 也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呢需要重新解码编码混流，这样的操作呢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运算的，对于这个 CPU 的资源消耗非常大，同时呢还会带来延迟。另外对于这个机器资源消耗大之后呢，所以 MCU 所提供的这个容量呢就会有限，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十几路视频就是最大上限了。对，这是 MCU 的方案。好，再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SFU 方案。 SFU 像是一个媒体路由器，那接收到的音视频流会根据需要转发给其他的终端。 SFU 在音视频会议中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 WebRTC 普及以后，支持 WebRTC 多方通讯的媒体服务基本上都使用的 SFU 架构。 SFU 的拓扑这个结构和功能模块呢如文中所展示这样，在图中 B1 B2 B3 B4 仍然是代表的四个浏览器，那每一个浏览器都会共享一路流发送给 SFU 呢会将每一路流转发给共享者之外的三个浏览器。那在文中呢我还向你展示了 SFU 功能示意图，你可以参考一下。相比 MCU， 这个 SFU 的结构上呢就要简单很多，只是接收流然后转发给其他人。然而这个简单的结构啊也给音视频传输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 SFU 可以根据终端下行网络状况做一些流控，可以根据当前的带宽情况、网络延时情况选择性的丢弃一些媒体数据，保证通讯的连续性。目前许多 SFU 实现都支持 SVC 模式和 Simulcast 模式，用于适配 WiFi、4G 等不同网络状况，以及这个 Fin、Pad、PC 等不同的终端设备。 SFU 的优势有哪些呢？那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下面三条。那第一条呢，就是由于数据包是直接转发的，不需要编码解码，对 CPU 的资源呢消耗比较小。第二个是直接转发也极大的降低了延迟，提高了实时性。第三呢是带来了很大灵活性，能够更好的适应不同的网络状况和终端类型。同样的 SFU 有优势也有不足，那不足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由于数据包直接转发，参与人观看多路视频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不同步，那相同的视频流不同的参与人看到的画面呢也可能是不一致的。第二个是参与人同时观看多路视频，在多路视频的显示渲染等方面呢会带来很多麻烦，那尤其对多人实时通讯进行录制，多路流也会带来很多回放的困难。总之呢整体在通用性一致性方面是相对来说差一些。那通过上面的分析和比较啊，我相信你已经对三种多对多音视频通讯架构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那综合他们各自的优劣情况呢，我们可以得出 SFU 是三种架构方案中啊这个优势最明显，而劣势呢又相对较少的一种架构方案。无论是从灵活性上还是音视频的服务质量上、负载情况上，那相较其他两个方案呢 SFU 都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这种方案呢也被广大的这个厂商呢所采用。另外呢在前面介绍 SFU 方案时呢我还向你提到了视频的 Simulcast 模式和 SVC 模式，下面我就这两个知识点呢再向你做一下这个讲解，来看一下这两种视频的处理模式对 SFU 架构来说带来了哪些好处。那首先是 Simulcast 模式，所谓 Simulcast 模式就是指视频的共享者可以同时向 SFU 发送多路不同分辨率的视频流，一般为三路，比如说 1080p、 720p、 360p。 而 SFU 呢可以将接收到的三路流根据各终端的情况而选择其中某一路发送出去，比如说啊，由于 PC 端网络特别好，那服务器再给 PC 端就会发送这个 1080p 的这个视频，而移动网络比较差就会给 Phone 发送这个 360p 的这个分辨率的视频，这 这就是 simulcast 模式。那 simulcast 模式对于移动网络的这个终端类型呢，这个非常有用，它可以灵活而又智能的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 simulcast 的示意图来去更好的理解。好，那再接下来呢是 SVC 模式。 SVC 呢是可伸缩的视频编码模式，与 simulcast 模式的同时传入多路流不同。那 SVC 模式呢是在视频编码的时候做手脚，它在视频编码时将视频分成三个层，核心层、这个中间层和扩展层。那上层呢是依赖于底层，而且呢越上层越清晰，越底层越模糊。在带宽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只传底层即核心层，那带宽充足的情况下呢可以将三层呢全部传送出去，如文中图所示的这样。那 PC1 呢共享的是一路视频编码，使用 SVC 分为三层发送给 SFU。 SFU 根据接收端的情况发现 PC2 的网络状况不错，于是呢就将012三层都发送给 P2。 那发现缝的网络不好，那就只给这个缝呢发送第0层，这样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和终端类型了。整体总结来说啊，本文我向你介绍了三种多方通讯架构，分别是 Mesh、MCU 和 SFU。 整体来看呢，由于各方面的限制， Mesh 架构在真实的应用场景中呢几乎没有人使用，一般刚学习 Web RTC 的同学才会考虑使用这种架构来实现多方通讯。 MCU 架构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在硬件视频会议中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像很多做音视频会议的公司之前都会购买一套 MCU 设备，这样一套设备呢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最低呢也要50万。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音视频技术越来越成熟，硬件 MCU 已经逐渐被淘汰掉了。当然现在还有这个公司呢在使用软的 MCU， 比较有名的项目呢是 FreeSwitch。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那样，由于 MCU 要进行这个解码、混流、重新编码的操作，而这些操作对 CPU 消耗是巨大的。那如果用硬件 MCU 呢它还好一些，对吧？因为通过硬件可以支持更多的这个人数，但软的 MCU 这个劣势呢就很明显了，所以真正使用软 MCU 架构方案的公司呢也不是很多。 SFU 是最近几年流行的架构，目前呢 WebRTC 多方通讯媒体服务器都是使用的 SFU 架构。从上面介绍中你可以了解到这个 SFU 这种架构呢非常灵活，性能也非常高，再配上视频的 simulcast 模式和 SVC 模式，那就使它更加如虎添翼了，对吧？因此呢各个公司目前基本上都使用了这套方案。好，那下面呢又到了思考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里呢我给你留的思考题是什么呢，就是在 SFU 方案中呢该如何将多路音视频流录制下来并进行回放。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